多少年，春昏露霜在交错，苦乐聚散都经过，我们并肩去探索，挑战那未知的风波，不寂寞。翻山越岭唱美丽的歌，亲爱的伙伴，你和我最远的路在心上，流浪到倦了的终点是家乡。 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不离开，好好的爱个女孩。